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剩下一点成就还是境界，有着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题变是非题化分为真，感觉孤单过得璀璨，有一种魔法乐园，教你把爱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靠山，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也是你要喜欢。 我叽叽叽叽叽回头看，害羞，类似英雄好汉。时间不money， 跟着南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每天都在。 实在的季节，你的表情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啊，将我举得那的扇子摆弯，你的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土地上他的妖精大官，有一座魔法乐园，叫你把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有心人要习惯。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嘿咻嘿咻嘿咻，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每人都占。

say anything. You don't do anything. Keep moving, but you don't do anything. You turn it up.

么浪漫，自由自在，没必要强说孤单，不刷存在感。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东京奥运会的看点啊。那么今天7月24号，其实有很多很多比赛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赛艇、射击、乒乓球，还有举重啊，是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然后呢，女足小组赛这边呢是中国对赞比亚，是在下午4点钟。下午的6点15分啊，还会有游泳方面的多项预赛，包括呢6点30分体操男子资格赛，还有6点50分的女子水球，中国是要对俄罗斯的。更多关于东京奥运会方面的看点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活力派直播啊，我们将持续为您分享。 Came out a little country, but every word was right on the money. And I got you smiling, honey, right back at me. Now hold on, cause I ain't done. There's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Well, you know I'm just having fun, but seriously. You'll be my Louisiana, I'll be your Mississippi. You be my little Loretta, I'll be your Conway Twitty. You be my sugar baby.Sweet iced tea, you be my honeysuckle, I'll be your honeybee. Your kiss just said it all. I'm glad we had this talk.Nothing left to do but fall in each other's arms. I could have said I love you, could have wrote you a line or two. Baby, all I know to do is speak right from the heart. You'll be my soft and sweet, I'll be your strong and steady. You'll be my glass of wine, I'll be your shot of whiskey. You'll be my sunny day, I'll be your shade tree. You'll be my honeysuckleI'll be your honeybee. You be my Louisiana, I'll be your Mississippi. You be my little Loretta, I'll be your Conway Twitty. You be my sugar baby, I'll be your sweet iced tea. You be my honeysuckle, and I'll be your honeybee.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